大家好，我是毓敏，一息尚存，继续发声。 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，要靠大家的支持。毓敏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，第一，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，第二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，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，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。 大家可以经 PayPal、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。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的月费计划。 贼婆上京述职，杂种赐死。2021年12月20日，癫狗编辑室，黄毓民。一党专政下的立法会换届选举终于落幕，党媒大字标题，投票率 98%， 低历史。原来是讲只有1500个选民的选委会界别垃圾会投票率。看大公报那些爱党爱国的香港中国人一定会好有惊喜，个个欢欣鼓舞。完善选举制度，落实爱国者治港，原来几乎得到全香港 98% 的市民支持，真是可喜可贺啊。讲开投票率，在地区直选投票率竟然是刚刚过了 30% 少少，即是在400几万登记选民之中，只有100多万的亲建制选民走去投票。所有良知未泯的选民绝大部分不投票，于是就创下香港选举史上最低的投票率。整个特区政府空群而出，高官粉墨登场，日日吹票，而参选者几乎是没有一个不告急的，包括叶刘淑仪、李慧琼两位建制派政党领袖，都在投票日猛说自己选情严峻，呼吁支持者快点出来投票，否则会丧失议席。他们不是为自己急，而是怕好少人出来投票而急，所以希望藉着告急谷高投票率。最得意的是好多过百亿身家的有钱佬从来不投票，现在就奉旨葵券投票，以表支持完善选举制度，落实爱国者治港的中央政策。什么法宝都出齐，这么伟大的立法会选举竟然会比过去的选举少了成200万人出来投票，唉，真是充分显示人心向背。如果是这样，贼婆较早时的所谓投票率低代表政府做得好，家阵又不知怎样解读呢？民建联的前主席曾玉成之前曾经说贼婆的讲法是曲线谷票，激将法来的啫，目的是刺激多啲黄营嘅人出嚟投票，可谓用心良苦。哇，咁样谷法投票率一样系创历史新低喎。嗱，如果而家问返老曾，佢一定话我讲笑啫。佢老人家讲一套做一套，投票日身水身汗，为该党唔知西湾河原来系有地铁站嘅港岛区候选人梁希企街拉票，呢、这个就真系谷票啦。完善选举制度嘅垃圾会选举系有史以来最和谐嘅选举，特区政府竟然喺投票日如临大敌，出动10000个荷枪实弹嘅警察，加埋8000个雪糕佬，搞到啲选民冇晒安全感。咁究竟係鼓励多啲人出嚟投票啊，定係煽惑他人不投票呢？为咗谷高投票率，政府更加有德政喎、投票日变咗免费乘车日，结果呢就捉虫入屎忽。 皆因香港人个个都是醒目仔女，在天朗气清的星期日可以免费乘车，梗是一家大细行街睇戏食好西，或者游山玩水。投票咁伟大嘅任务，唔好同嗰啲爱党爱国嘅香港中国人争啦。连日来不断向插婆开拖嘅全国政协常委何柱国，琴日喺选委会界别投票之后见记者，促请林郑月娥不要继续参选特首。佢话一个人自己反省下啦，几廿岁噶啦。何柱国直指林郑近日投票率最低，对政府越支持的言论十分荒谬。因为选举梗系想多啲人投票啦。唔通何柱国收到风预告插婆冇得留低？听讲呢两日插婆将会携眷上京述职面圣。金云见到习总睇怕都好难含春啦。除非唔系，否则一定系自我了断。当然这个只不过是香港人的主观愿望，但是只要习总体恤下情，应该会采取古代帝王赐死方式，这种较有尊严的死亡方式是统治者施予奴才的恩典。当然所谓赐死就并非真是被条白绫插婆令其自缢，或者给予毒酒一杯令其自沉，或者赐宝剑令其自刎，而是比照老懵懂脚痛下台，六八九冇得连任，面圣之后插婆公开宣布三个月后不参选特首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同埋分享本节目，请付费支持癫狗日报，多谢大家。